나둥바둥우가미담막둥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카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둥바둥우가미담막둥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스파라오바에당아보눈이샤미다루이사이샤미다루이상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다이니시키난멜란당우스네자루신카삼아루아리우스닌다나둥바둥우가미담막둥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바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Oh, Oh. 醉多情多醉，后悔呀的想相对，心比那么浓啊一朵胸可灰，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惜那龙滚那一朵在心底。 格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格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我好巴萨吉玛。林沙花莲和母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啊咖喱沙坑跟那边诺斯那个巴拉咖巴兰马上你记得给了咖巴兰马上你记得给了无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巴托啊，格莫爱多热那爱巴奥什马罗，阿卡里扎康格那宾诺斯那格巴拉，格巴兰马桑尼吉达吉拉。兰马桑尼吉达吉拉，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提沃，格莫爱多热那爱巴奥什马罗，阿卡里扎康格那宾诺斯那格巴拉。 哎呦